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3.9摄氏度，天气还是非常寒冷的。今天是小雪节气，从最新的气象资料看呢，近几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本市仍然很难见到雨雪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继续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风力不大，能见度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呢，空气干燥，大家还是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预计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偏南风2-3级，气温在60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能见度较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1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8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光照条件好，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是2，适宜户外晒太阳。今天白天，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是2，天气比较冷，室内温度较低，应适量供暖。郊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是3，天气很冷，室内的降温幅度较大，应加大供暖量。今天夜间，城区和郊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都是4，天气寒冷，由于室内散热迅速，应加量供暖才能保持比较舒适的温度。今天的采暖度日是16度日。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环路及各高速主要路段呢，以下区域处于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从温榆桥到五元桥路段，目前呢，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在环路西二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是从蔡虎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持续到建国门桥。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持续到京广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的内环自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燕莎桥持续到呼家楼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桥区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在东五环路目前呢，在内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平房桥桥区持续到京通快速。在外环呢，目前呢是从自南向北五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京通快速远通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在播天气的时候说了啊，小雪节气，小雪节气这个冷空气来了，但是雪花并没有飘起来，我们也没辙哈，就只有痴痴的等了。 对， 这事儿咱也帮不上人的忙啊。说到小雪这个节气啊，也没什么具体的这个民俗，什么节令吃什么啊， 千万别提饺子。 但是你知道吗？今儿还是另外一个节，这个节呢，确实呢有一些独特的节令食品。今儿什么节你知道吗？ 我刚才听你说了，我才知道，要不然我真不知道。 农历的10月15是下元节， 你看上中下都齐了，这 对，也可以称之为就是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亮节了。 对，十五嘛，沾圆的都是这个节，上圆、中圆、下圆。 我说昨儿那月亮挺亮啊，那今儿晚上应该更圆更亮了。 应该是，对，昨天还稍微的看着这个右半拉还缺一点呢。 那么下元节呢，在传统民间啊，是一个就是祭祀炉神的那么一个节日， 炉 太上老君嘛，因为他的来历啊，跟那个道教沾点边儿。 你说炉，我还以为是在家里做饭那炉子呢。 就是那个炉，炉神嘛，做饭那个嘛。 那就是灶王爷了。 那个， 这不是一个 那个炉， 对。人家是香炉、 啊、 对老君， 我还琢磨着今儿擦的燃气灶呢，两码事儿啊。哎，这是过去民间的一些说法。那么到了这个节令的时候呢，以咱北京为例啊，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讲究。说北京呢，在过下元节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呢都要做一种叫做豆泥咕嘟的小吃。哎，这豆泥呢指的就是红小豆，用这个红小豆呢做成豆沙馅儿，就相当于咱们那个豆沙包的意思。好吧，那今儿晚饭有辙了哈。 我打小还真是就爱吃这个，就是豆沙包里那馅儿。那包我不爱吃。 好吧，那么说了今天的相关的节气和节日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今天总得做点什么吧。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帮友们来请教，请他们来帮忙支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发信息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只是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问题呢刚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有办法或者曾经碰到过啊，麻烦您把您的这个方式方法呢发成微信分享给我们大家，因为分享呢原本也是一种帮助。 对， 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啊，他想动手，他说想知道一下目前北京啊哪里还有卖那个编织用的珠子的地方，他想买那个珠子，但是呢不知道哪儿买去了。过去很多小商品 对 市场是有的，但是很多都搬走了吗？ 就是类似那些小区里面还能找到的那种，就是叫什么什么百货的这种类似市场，不是那种原来大型的那种啊，可能就是恨不得方圆整个的一个区的人都奔那儿去的。你拿这个什么方庄来讲，方庄市场啊，望京那什么中福百货呀，这些地方都还有这类的柜台。 行吧，那么他没有说自个儿具体在哪个区域、 啊、对，他没说位置、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哪可以买到那种编织用的珠子。 对， 当然他还没有具体说他编什么，是编这种首饰品的珠子呀，还是编门帘子的那种大珠子， 也有挂在衣服上当那个流苏穗的 啊。电话是6441-0928，6441-0928。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尴尬。 尴尬吗？ 但是帮帮团的帮友给我出谋划策一下啊。我的羽绒服呢是单拉锁头的，现在下摆紧了，有什么好办法？ 少吃点儿。 我说尴尬吧，这话我就不敢说。 这个就我替你说啊，尴尬的事我来做。如果是因为您的体型发生了变化， 那就你又不想换号的话哈，那你只能减肥， 对， 是吧？这是一件好事情啊，锻炼身体。 嗯， 如果是因为衣服的问题，比如它不够蓬松了，或者时间久了， 嗯， 抽抽了，羽绒服不至于抽抽哈。 羽绒服不会抽抽，对。其实要是您日常生活中穿的，咱们一般的什么夹克啊、外套啊之类的呀，裁缝倒是能给您放一放。 嗯， 但羽绒服呢，它里头它是一个一个空间，有那个充容量的，这个东西还真不是太好放。 也可以改，但是可能就是麻烦， 费用会比较高。 哎，就是您花的这个改装的钱，您是改呢，您还是 买件新的， 索性添点买件新的。您可以核算一下啊， 是， 估计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大家也可以给出出主意啊，就是羽绒服稍微有点紧了、 嗯、 哎，这有什么好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吧，天冷的时候其实紧一点好，它保暖性更好， 对对对，不透风， 它不漏缝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就必须得找个缝儿， 这也急， 要不然他吃不着是吧？ 对， 请能人指导，鲜椰子里面那个肉啊，他怎么能吃着？他呢，目前是拿那个菜刀，说怎么劈都劈不开。您留神手啊， 小心点儿，真是嗯。 这个您愣劈是真劈不开的，即便是在这个海南那些或者是热带地区 啊 产椰子的地方 啊， 人家也是有一些方式方法，而且是熟能生巧、啊、据说啊，因为我也没劈过，我只是吃过，我也很爱吃那个鲜椰子里面那个肉、啊、特别好吃，有一种 椰香的味，就宝宝以前刮着吃那种吗、 哎、椰香、 啊、 就是好像是它那个壳上面有一些生长的那个窟窿眼儿，就是那个眼儿好像是比较软的、啊、你找着那几个眼儿也不怎么就是磕的呀什么，转一转好像就能把那个给劈开， 就是位置很重要， 位置很重要、嗯、这个一定是有方式方法的啊。问问大家啊，哪位种过椰子，卖过椰子，砍过椰子，或者您奔南方您尝试过啊，怎么能把这椰子给它敲开，麻烦你给说一下啊。 但我总觉得这个就算方法都交给咱们，咱们也未必能掌握，它得肯定得是个技术活，手艺活，熟能生巧。 对，当然您家就是椰子富裕哈，这一个估计悬，您这好多个，您可以让您练手，估计这事儿不难啊。 是， 因为现在一般卖的那个椰子吧，包括网上卖的椰子，它都给你打好孔， 对， 弄好那个易拉罐的 插根管那种头、 哎、都弄好，所以，但是它也只能喝水， 那些就喝汁了，对、 哎， 不吃肉了， 不能吃肉啊。问问大家、 嗯， 好，下面两个问题呢都跟手机有关啊，三个问题都跟手机有关， 嗯。 头一个是我们安卓系统的， 哎，这个他说我的华为新手机啊，这个人家送给我呢，我这暂时还不需要换，我就所以就放置了一年，结果这一年没用，现在打开发现呀，这充不进去电，有什么办法吗？锂电池长时间不用，它需要有一个重新激活的过程，您别着急啊，像这种情况，像您所说的新手机基本上不太可能说出什么故障有毛病，您把它插到那个插座上，就是有电的情况下啊，接到您的这个充电头里头，刚插进去您看着没有任何反应，您别着急，您就睡觉去吧，该干嘛干嘛，明天早上起来您看看，应该它就已经充上了、 哦、 就已经开始充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嗯、可能要插一宿是吗？ 两三个小时才能，就是得让它始终有那个电流，就相当于好比说怎么给你解释，一个502胶水， 嗯， 那口老没用，它干了，封上了，这么是不是你能通俗的理解这个意思、 啊、行了，我理不理解没关系、啊、 始终有一个火在边上热乎乎的烤着，慢慢的烤俩小时终于烤化了，滋进去了。 重点就是您能明白就行，您先插上它看，如果说过了挺长时间， 别看插上您踏踏实实搁着、 啊、你甭管它啊， 对， 如果是过了挺长时间的没事了，充上了那就是没事， 对， 如果说它还充不进去那就是手机有问题了、嗯、您就赶紧上华为的这个官方的一些旗舰店去问问人家。 但是呢有一个啊，就是这样的手机您闲置了一年了，这个电池都已经彻底的等于是活性没有了啊， 休息了哈， 您就算重新给它再激活了，这个电池呢它的寿命虽然说您以前没用过，但实际上它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损耗了，就是我们不提倡把锂电池用到彻底没电再充电，就是这个原因，它一旦彻底没电对电池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所以买了新手机赶紧使、啊、 买了得用，对， 别让它跟那儿歇着啊， 是， 好多电器都是搁那搁坏 的， 包括手机啊， 对对。 下面是苹果系统的， 嗯，但他这问题说实话我没看懂 哦， 苹果手机辅助功能都关闭的情况下，怎么能避免自动启动该功能，造成手机屏幕无响应，出现方框和语音，手机壳发热的原因？首先您所说的辅助功能它是一个大体系，就是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功能，您所说的把所有的辅助功能都关闭了，怎么能避免自动启动该功能？原则上如果您把所有的辅助功能都关闭了，它 它不会自动启动。 嗯， 如果说它有自动启动，其实是您可能不是您啊，就是别人谁拿您的手机的时候设置了一些自动启动某功能的快捷方式。在苹果上比较常见的是连续按几下 Home 键啊，这种情况可能我们不是您设的，别人设的，但是我们搁在兜里有时候很难免拜拜拜拜拜，实际上它就连着摁了几下了，它就会自动调出其中的一些功能。您找到那个功能，把这个快捷方式得给它删了。像您说您能说出辅助功能都关闭这样的话，我觉得您应该是知道那东西在哪儿的，您就把这个快捷方式给抹了去，别用这种方式去使用它就可以了。 现在您就自个儿拿手机划了划了，嘀咕嘀咕试试看看能不能行啊。 对， 如果不能行那再说好吧，除了再说还能怎么着啊， 找一个身边就是比较熟比您还熟练的，我相信其实您已经是个半熟手了、 嗯、 找一个更熟的人能给您找到那个位置在哪儿。 行， 嗯， 哎，我突然感觉有你真好 我也是菜，这个我还真看不太， 这些我都可以不了解哈。 然后您所说的手机壳发热这是另一个问题啊，这得再说一遍。手机壳发热，您只要装的程序够多，装的软件什么的，尤其里面有一些什么照片啊、美图啊这类的软件，它在运行的时候 CPU 就是全速运转，它就是会发热、 嗯、 这个我没跟您说，我以前节目里说过，我冬天的时候我故意留几个这种程序在外头等公汽车冷的时候，我拿它当手炉使。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这位听众说，请教帮友，我的手机用蜻蜓听啊，打开之后听五分钟左右总是跳回桌面，这是什么问题？您呢、啊、换一个，您使听听这么说特靠谱吧？ 靠谱。 您使听听 FM 听我们节目， 谁还不能说我们什么？因为听听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啊、我们的在线收听的软件。 重点是它刚刚改版， 对， 它全新上线，所以很好用，很好用。 对对对，是 之前就是大家那个也知道、嗯，但是这个听听 FM 和蜻蜓 FM 它有点像，所以大家容易混啊、 哎。 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官方的这个 APP 啊 App 呢叫听听，两个听啊，听节目的听， 嗯、 听听 FM。这个目前很多听众使了之后感觉非常好，尤其是新版的好像也不太容易跳啊，您试试这个、 嗯、 如果跳的话我就先不说了， 您反映给我们，我们去告诉相关部门。 对对对、 啊、 所以它的这个为什么会跳是手机，应该不是手机的毛病， 系统的一些小 有可能是 对对对 系统的一些问题啊、 嗯、 因为它没改版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其他的问题啊。这是一个什么门禁电线的问题。 对，家里头有时候经常有这种装修的时候啊，知道、 嗯、 把家里的这个门禁，因为他要重新安门刷漆什么的，有时候就给剪了，为了当时施工方便。这位朋友呢剪完了以后，现在呢想再接，发现哎呦这里头怎么这么多线呀、啊、不知道怎么接了，有视频的可能有音频的，他说哪位会接能上家来帮忙，我可以付费或者电话指导也可以。我觉得这问题是这样，您家里要是有门禁的话，那证明肯定还是有物业管理的， 这是物业的事儿。 他们就应该，就虽然说您剪这是您手欠不应该给剪了，但跟人说一声，我觉得大多数免费应该能给接上、 对， 真要收钱也不会很贵，这是很便宜的。 您先联系一下物业啊，一般这都是物业的事儿啊。 嗯，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们家的热水器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水流有点小了。 哦， 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哪出了毛病吗？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能不能给分享一下啊？你说会不会里面的水够多了造成的？ 我觉得您看您用了多长时间、 哎、 然后是不是按时的做了保养。咱们说实话，我频繁的在节目里跟大家讲那个知识，我们自己其实也没做到。 嗯， 就是热水器跟咱们家里用的这个汽车一样，是需要按年头保养的， 该清理了。 我们一般都是到了不行了，像您说了什么水流堵了呀，或者看的水脏了呀才想起来去清理。实际上人家厂家要求是每半年到一年就得去检测一次的。 对，我们都估计啊，凭我们个人的经验估计是这个问题啊。他也留电话了，13661163983，13661163983。另外呢，特别巧，说到这个清洗的问题啊、 嗯、 明天我们会请一位专业人员专门讲一讲家里面各种电器的清洗清理，尤其是这个时节常用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加湿器、 哦、 啊，什么咱们的地暖啊，热水器、冰箱、洗衣机等等等等啊，这方面的问题啊，空气净化器， 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把这问题攒着啊，明儿一并给我们发来啊、 嗯。 这个问题还是真的需求量挺大的。行，那我们这些问题呢，先等待大家的回复和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分享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家中闲置的一套养鱼设备，创新牌的缸外过滤器，型号是 DF-700， 只用了3个月，包装备件说明书齐全。我年纪大了，用着不方便，150块钱转让，再送您4条鱼和2个小鱼缸。微信看实物，价钱可以再商量。手机13691500886，13691500886。这位朋友呢，有一个苏泊尔的压力锅，5升的，一个电饭煲，美的3升的，95成新。200块钱有商量，再送您一个小饭桌，2个小凳子。有需要的联系13520116775，13520116775。 这位听众呢，他有2副苹果原装的手机的耳机， 哦， 打算100出手啊，说基本上是新的，也没使过。他在和平西桥附近，电话是13251847526，13251847526。这个原装的，就是新的，大概是什么价位呢？ 200多。 哦。 然后也分啊，老式的那种是，然后现在新的那种就已经是接那个苹果那个小口的那种， 嗯， 那种会稍微贵一些，它再多一个转换芯片，那种400多。 兴许不见得是新的，兴许放了些日子啊。 对， 嗯，行吧，2个要是新的，100块钱也还划算，是吧？ 嗯、对对对、嗯，如果确定是原装的啊，嗯。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卫生间白色一字扶手，原价20。5块钱转让，还有马桶 U 型白色折叠型扶手，原价100，20转让，电话是13522387135，13522387135。 这位听众呢，有一台电子秤，说这电子秤啊，能够跟电脑连接上， 智能电子秤呗，那就是。 说打算70出手啊，这家里面东西越来越好玩了啊，在玉泉路附近，电话是13681293842，13681293842。 下这东西，这是个收藏品了啊。 但是他特别遗憾，他图片也发了， 啊、 发了好几张 啊， 东西也描述了、 啊， 但是没有留电话。 哎呦 啊，是一个 是 英国凤头26的男车， 哦、 说跟家都放了30多年了。 嗯，就没 87年买的， 没骑过，等于是。 对对对，说都是原装的，可以收藏。你要如果再听的话，麻利的把这个电话给补一下， 发一下 啊。 对，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有一个电暖器转让，700块钱原价，现在150转，在大北窑附近，9成新，电话是13901127157，13901127157。 这位听众呢，有一耳健活力。健身器2个， 对， 红色的和蓝色的各一个啊。买的时候呢是498，有8成新，说可以帮助减这个腰部、腹部的赘肉，多功能。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啊，在丰台马家铺东路。 嗯， 每一个呢是180，它有2个啊。电话是13651340812，13651340812。这位听众呢，还有一个全新的电磁炉一套。有水壶、电磁炉、砂锅、饭锅，加微信的话可以看图片啊。电话是13501334166。好，我们先听北京榜样，第二时段继续为您服务。 好。 站着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每

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那么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同时呢也来解决一下第一时段的一些问题啊。 对， 我们先把这叶子给它解决了吧。 大概是听到咱们说这个话题，还有人补充着问，问的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汁儿喝完了，肉怎么吃？也有朋友 是同样的一个人， 哦， 他是把电话补充上来了， 哦，补充了电话了哈。 电话是15601177863，15601177863，大家可以直接电话指导啊。另外，我们也说一下， 我们也说这方法，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啊。有人说了，吃椰肉很简单呀。汁儿倒出来之后啊，您找一个钢锯把它锯开，那个椰蓉就可以吃，而且呢还可以最后形成两个椰子瓢， 啊， 盛米盛面都很方便很环保。 好，这个动静有点大啊， 倒没说电锯哈。 对，有听众说把那个椰子呀放在手心里， 哎， 然后呢找一个盆或者碗给它接在下面，当椰子被打开之后呢，那个汁儿你可以接住， 对， 最好是先把那汁儿吸了啊。 对对对。 然后呢，你要找到那个眼儿，说有连接两个软眼的缝隙，找到那个缝隙之后呢，你就能够找到那个椰子的中心线了。然后一边用手掌转动那个椰子，一边呢用稍微重一点的那个刀背啊，什么什么那个切菜的刀啊、砍刀什么的， 砍刀那类 的，敲它就。敲的磕的它，然后再转动那个椰子，一直能够敲到这个椰子一分为二， 就等于你找准位置，就这么轻轻的敲，它就自动能分开， 哎，当然前提就是你找正确的地儿。 对， 所以如果你这个找到的地方很准的话，几下就能敲开， 这跟庖丁解牛似的，我觉得。 还有听众说你要注意观察，说椰子的其中一端有三个软眼儿， 哦， 您找找啊，说其中两个附近呢有那个突出的那个褶子，就看起来跟那个眉毛似的，然后也是就找着那个地儿轻轻的磕的它，一般就能给磕得开。 找不准可就褶子了啊。 还有听众提供了热胀冷缩的方法，说你先把那个椰子呀给它放烤炉里烤一烤它， 大概烤十五分钟，或者冷冻十五分钟也行 啊。 说两种方法呢，都是能够使这个椰子的果肉和外壳分离， 哦、 然后再敲。基本上就是你冻它也好，烤它也好，但是最终你都要找到那个中心线，然后一边转一边敲的。就能把它给敲得开。 对，还有位听众说，他说这个我教您简单方法啊，把椰子那个顶部用刀削去外皮儿，再用刀背轻轻地敲露出来的那个木质的部分，有几下就能敲开了。把椰汁倒出来呢，伸个不锈钢小勺进去刮那个椰肉吃。要不想吃，那您就是直接倒出水喝了就行了。 哦，但是它那个椰肉吧，是那种有的时候是软一点的 啊， 有的时候是硬一点的。如果是软的，你能刮出来；如果是那种硬的哈，你还就真得把它敲开了才能够吃到那个椰肉。 哦， 啊，就是它那个挺好吃的，那个奶香味、椰香味真的是挺吸引人的啊。 我自诩其实是个挺爱吃的人，是个吃货，但任何东西但分要是需要我为了吃它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我就都放弃了。 那说明你不是一个真的吃货， 对吧？我也觉得是， 不是一个纯吃货啊。 对， 好，你这个话里有话呀。那个不是影射您啊，这位朋友。 不，我主要是说你自己都已经认了。 那个电话也给您拨了啊，您先自个儿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我估计有听众会给您电话指导的啊。 嗯， 祝您成功且胃口好啊。 好， 好，还有听众分享说，现在我用听听了。换听听了、说听咱们节目就再也不卡了。 哎， 谢谢您啊， 谢谢，把您这个夸奖我们也转告我们听听的工作人员、啊、 好吧。还有听众呢， 羽绒服的问题， 羽绒服还有珠子的问题 都说了。 对， 这位朋友说啊，这个长系大腿的这种衣服呀，他的分析啊，他说商家就为节约成本，其实这种人您要是懂事的，您就给挨那种两个拉链，一上一下，上头能拉开，底下呢能稍微敞开点，它不就不箍的了吗？你只留一个，那的确有时候会紧。他说我就不买这样的衣服，我不给他捧场。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厚衣服 啊 都是这种两个拉头的了。 对，两头， 对，基本上都是那个单的那种，可能是一个拉头的。 对， 因为它确实有时有些弊病、啊、 它主要是冬天有时候里头穿的衣服厚，没办法。 行吧。买珠子啊，这位听众分享说，淘宝各种珠子都有，特别多，而且价格超便宜。还有听众的说，编织用的各种珠子呀，可以去角门南站的东边那有地摊儿。 对， 每天早上起来有啊。 哎，对，还真是有的，那个商场门口的地摊儿也有这类东西。 行吧，那您转转啊，看看能不能在网上或者这些小地方可以划拉到啊。 对， 好，我们有新问题出现了啊。有听众说，求大家个事儿啊。他们家狗狗啊，目前什么情况呢？严重掉毛，而且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他就自己觉得啊，可能是因为狗狗身上有虫子造成的，请大家帮忙，养狗的朋友给支支招。关键这个药是您自个儿给狗下用的，还是说 您 上了 宠 物 医 院人家开给您的？ 对， 如果是他开给您都不管用，您可以再找他吗？ 对呀、 如果是自个儿凭着感觉配方啊，就跟咱们自个儿给自个儿瞧病的话，那未必能够做到对症下药。 而且就是身上有虫子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无论是寄生虫啊，还是说皮肤上那些虫子，您去宠物医院的话，人家都能够有专业的途径给识别出来，或者是化验呀，或者是检查呀，这个您别自己猜。因为狗，特别是有时候我们收一些流浪狗啊、流浪猫什么的，第一步都是要先送去医院做驱虫，人家是有很专业的这个手段的， 打针、 对 检查 全套的一个。 对对对。另外，狗狗这个季节掉毛肯定是不正常的嘛，冬天它是 应该是蓄的 毛的， 对。 对所以您觉得它身上有虫子，不一定是因为虫子，万一是其他疾病引起的都有可能啊。建议您还是就近找一个宠物医院去瞧一瞧吧，这样比较稳妥啊。大家如果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下，电话是13683684820，13683684820。还有听众呢说，跟我的感受一样啊，有你真好，这变着法的夸你啊。、 哎、谢谢。 为什么有你真好呢？ 他说我老伴儿啊，晚上给手机充电，他总是会上一闹钟，差不多盯个两三小时以后提醒拔插销，这把我也给吵醒了。我咨询一下，用这么辛苦吗？这个我们以前节目里说过多次了啊，咱们现在的锂电池、现在的手机全都有这个充满电自动保护的那个电路，充满了它那儿，您不拔这个电也不会再继续往电池里面充。而这个小插座插在我们的这个接线板上所消耗的电量近乎可以忽略不计，您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影响自己的睡眠。 好吧， 还有位听众问到了手机的问题啊，他说他是从凌晨3点钟就不停地收到一个短信，到现在还在收，说老是一个某网站给他发的什么验证码儿，他说我什么也没买呀，给我发这干嘛呀，骗子吧。 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骗子真的盯上您了，好比说啊，就是因为现在 骗子挺辛苦的， 三点就开始 折腾到现在啊，行吧。 这么执着的呢，我觉得啊，相对来说有可能不是骗子，倾向于 啊， 为什么呢？他很多网站的注册，咱们知道现在有邮箱啊，这个电话呀，用户名啊什么的，这些使用电话注册的这种，我们生活中经常会有朋友真实的把这个电话给记错了。或者说他自己输的时候输错了一位没有看到，比如说我们的手机里头有一个这个号码，有一位什么8，那结果输的时候呢，输成了6，输成了9，眼睛稍微花一点就看不出来。他其实是要往自己那个几几几九几几几八里面去打这个注册码啊，去发这些验证信息，结果都发到人家几几几九去了。那一遍遍的试，哎，我这手机怎么收不着啊？我再点一下，哎，怎么还没有？我再点一下。导致的结果就是几几几九的那位朋友收了一宿这个电话，他这干着急，因为骗子不会那么笨，就是没完没了的试，收不着他还在那试，这个不太可能。我觉得就是电话号码记错了，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是凌晨三点就开始折腾，折腾到现在， 他野猫子他执着呀。 行吧，反正就你跟您没什么关系，您甭搭理他。 您只要记着这个码，您绝对不透露给任何人。您就不会有损失， 对，就甭理他了吧。 对， 希望是那位脑子不灵光了啊，最好不是碰到什么骗子了啊。这位听众啊，他是1369%19，网名叫，他问了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有听众问到过，然后我打算明天呢也问问我们那位专业人士，看看这个属于不属于他们的领域啊。 嗯， 他说我一直想买一个不锈钢内胆的电饭煲，现在我就被难住了。为什么难住了呢？ 他说我呀，这个看到商店里头卖的也是挺大品牌的，上边写着自己这个材质叫304食品级不锈钢，可是我一敲啊，这声音像铁片，分量也特别轻啊。我身边就有朋友说了，说那不是真正的不锈钢，不纯，里头啊有害的金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有没有经验的帮友给我指导一下。 嗯， 电话是说吗？1301-1001-6002，1301-1001-6002。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帮帮团节目当中分享过，还有听众专门给我们分享了，就是不锈钢的这种好多种型号， 对， 知道吧？啊，什么304啊，几零几啊，我也记不太住了啊，这因为这太专业了。 啊， 另外呢，有一次我也问了一下这个电器的经理，他说只要是靠谱的地方的品牌的这种什么电热水壶啊、不锈钢内胆啊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食品级的，就大家不用想的太多。有的时候我们想的太多，听的太多，反而容易把自己给困在里面了。嗯， 因为它不锈钢啊，咱们现在能够就是我们说金属材料工艺啊，也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小时候我们一提到说不锈钢，那就是往里加那些什么镍铬合金那类的东西，现在实际上可添的东西很多，而且就像您所说的，掂起来很轻。您不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不锈，又能够做到保证食品安全，分量还很轻，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吗？ 对， 我们做饭的时候能省多少力气啊？这其实恰恰是您所说的大品牌，人家投入成本去进行研发所出现的新的材质。因为它薄了，所以您听着那声音也不像以前敲钢锅的那个声音，像铁片的声音，这其实是进步。 对，只要您是在靠谱的地方买的这个品牌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牌子，人家没有必要为一个锅啊说这坑您点钱，真的没有必要啊。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信誉和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嗯， 您那个朋友跟您说的，估计之前也不定跟谁说呢。哎，有一种吓唬，就是我听谁说的。 朋友之间传的这些信息，真的， 我们要讲科学啊，要讲科学的时候，不要就是听人说就一定是怎么样啊，听听就听听啊。好，我们先把这些问题放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和转让的物品。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全自动洗衣机，5公斤，希望新旧程度在90%以上， 要求绝对没有维修史，要干净好用。电话是18910743317，18910743317。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两组暖气片，他希望在2米左右长，他在顺义的后沙峪，电话是13811519443，13811519443。 两个求自行车的信息，一位朋友想求26自行车，要求功能完好，拿过来就能骑，100块钱左右，希望是在霍营附近交易，电话是15210428031，15210428031。另一位朋友呢，想求一辆24的女士自行车，能骑就行，价格根据新旧程度面议，他在地铁长春街附近，电话是15601118404，15611118。15601118404 啊，这是一个26的，一个24的啊，下面还有一个没要求的，特简单啊，我想求自行车，电话是15901402755，15901402755。这位朋友呢，想为母亲啊求购一个四角的拐杖 啊， 就是那个。转上有四个转的那个啊， 啊， 电话是13621228860，13621228860。 再来看几条转让，还有求购的吧？啊，这是替别人求一个电磁炉是吧？要求能用，越新越好，价格面议，电话是13366305251，13366305251。 嗯，还有反馈的信息啊，有几条都是大家发送的转让的物品已经转让到了，或者是求购的东西已经求到了啊。还有听众呢写了一个，他说我反馈啊，前两天呢我有点上火，我这鼻子呀又红又肿，一碰就疼，于是呢我就在帮团里求助了，有人呢就给我建议用叫做夫毒清，可是呢我转了半天没买着，后来呢有一位叫做光华阿姨的阿姨联系我说，他有两盒新的没用过， 哎呦， 非得给我送过来。哎呦，我阿姨岁数挺大的了，我说这大冬天的，您千万别跑了。 是， 他说那我给你快递过去吧。哎呦，张罗给我快递过来。哎呦，真的是让我感动。今天我已经收到了快递，而且我也抹上药了。再次通过我们的电波呢，感谢这位光华阿姨啊。最后一句说的特别好，他说我会将这份沉甸甸的爱传递下去，帮帮团加油。 好几位团友给我来电话，快乐的心情又升温了，帮帮团友都打电话帮着我，我特别感动。哎，我想呢大家都帮我，我也帮帮大家吧。 当天的电话呢都打爆了，那种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的温暖的亲情让我至今呢心情大好， 大家好像就跟一家人似的，特别特别的亲热。 就咱这帮帮团真像一个大家庭，我特别喜欢这大家庭的温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那是相爱的一家人， 相爱 有缘才会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遮住了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说到这个狗狗掉毛啊，我们这位网友快乐无极限，他是说狗掉毛好办，他给狗抹的是花椒水儿。 对、 啊、 民间有这偏方，是 对，说抹花椒水就能治好，说特灵，治病防虫都很好。嗯，您呢要是乐意试试呢您就试试，但是我们觉得啊比较稳妥的方法还是请专业的宠物大夫， 对，首选还是宠物医院， 对、就是整个的衡量一下， 对， 看看是不是因为长虫或者是什么皮肤病的问题，然后您咨询一下之后再确定用什么方法啊。还有一听众跟我们分享了那个水龙头的事儿。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在这个酒店里头 住宾馆就碰到过这情况，说喷头出水啊不是很痛快，哎，我就去拿了个牙签啊挨个给那儿通了通，哎呦这出水痛快多了，其实没别的毛病，就是水垢太多了，这是出去住旅馆呀，要是自己家呀咱们应该经常清理，就不会有您说的这情况了。 嗯，所以说有可能还是因为就是有水垢堵了造成的啊。那明天我们一起听听专业人士讲讲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电器啊，大小电器都应该怎么清理，怎么去保养啊。 过期可乐是不是我记得以前说万能的 啊， 挂着 还泡醋什么的，我以前听说是有这些方法， 万能的柠檬，万能的白醋 对，万能的白薯土豆 对，万能的钢丝球全是万能的啊，但是我觉得棒棒糖也挺万能 的 我们还剩三分钟的时间啊，继续来为大家服务，还有一些转让的物品我们赶紧抓紧时间说一下啊。 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要转让的呢，这是一个3到6岁小朋友骑的那种小三轮，今年春天新买的，当时是598，但是呢我们家小宝贝儿啊不敢骑，现在呢260转让，东西在石景山，电话是13718416587 13718416587。 这位听众呢有双人背全新的想转让，同时呢赠送一个全新的铁锅，买被子搭锅啊，电话是13051686467 13051686467。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台天然气的燃气灶，在四方桥，电话是1366125415813661254158，他说他可以上门。给您送货。 好，这位听众呢有99成新的高档的竹编屏风，竹子编的屏风啊。